净空法师访问记，佛教文化，1999年第四期。何云，何云，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副所长，佛教文化主编。净空法师，俗名徐叶红，1927年2月15日生于安徽省庐江县金牛镇，抗战时求学于贵州铜仁，抗战胜利后就读于南京市第一中学。1949年离开大陆到台湾，认识了方东美先生，方苞后裔，从方先生研习哲学、佛学，后又分别受张家大师、李炳南居士指导，修学佛学13年。1959年7月，在台北圆山临济寺剃度，法名觉净，字净空，皈依佛门后，勤研佛教理论、佛学经典，在台环岛讲学弘法。自1960年起，担任佛学讲座讲师、教授，佛教会大专院校佛学讲座总主讲，现任美国达拉斯佛教会会长、澳洲净宗学会会长、新加坡净宗学会导师、新加坡佛教居士林导师等职。作为一位在中国大陆佛教信众中广为人知的高僧，净空法师十多年来多次返回祖国访问和探亲。1999年3月底至4月初，老法师在北京短暂停留数日，期间专程探望了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先生，并与中国国家宗教局叶晓文局长、王作安副局长、统战部二局蒋坚勇副局长等面晤欢谈。赵朴老与老法师是相知多年的故交，十分关切地询问法师在新加坡及海外各地弘法近况。叶局长则对于法师弘扬中国文化优良传统、坚持 两岸和平统一立场，特别是致力国内抗洪救灾的感人事迹，进行了热情肯定。这次北京之行时间短促，但是对进一步促进海内外佛教交流、增进了解起了良好作用。四月三日，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我向老法师做了短暂的采访。以下是这次采访的主要内容。何云，以下简称何，感谢法师慈悲，给予了这个采访的机会。我们大家都知道，在中国大陆已经和正在阅读老法师著作听音带的信众早已超过百万之众，海外华人中间听法师著作的信众更早更多。如果说有华人处必有金庸，那么有华人处必有法师您这样的佛教著述，相信此话不为过。再具体还可以说，大陆寺院凡有藏经处，多半有佛陀教育基金会的赠经和赠书，但是从这些赠经赠书中深受法义的人多，了解其中缘起的却很少。首先想请法师对此予以介绍。净空法师，以下简称师，此事缘起是1984年我在香港讲经，红勋法师来见我，他对我说，大陆文革之后寺院太缺经书佛像，您有个佛陀教育基金会，能不能多出力帮助一下？我在问清他确有稳妥合法的输送渠道之后，就答应了。问他要多少，红勋法师回答说，多多益善。从此我们在台湾及海外各地印赠经书，总是以50%以上的数量留给大陆，印刷重要的经书分配的数量更多。和从1989年到1995年，佛陀教育基金会赠送大陆的大藏经达到800部以上，93年一年送给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和全国重点高校的四库全书会要，就有33部。这种500本一套的会要，每套价格 在20万元以上，仅此两项合计，就是2000好几百万人民币。我们知道，您是从来不盖庙，把所有的善财都用到佛教文化教育事业上来了。现在您跟台湾佛陀教育基金会还有何关系？师，这个基金会是我和简丰文居士创办的，我担任首届董事长。从一开始，我就要求定期换届，不要让我挂名到底。可是一直至今，我已经辞了十几次，总是辞不掉，依旧做一个挂名的董事长，这是他们大众热情爱戴。实际上多年我都没有过问他们的业务了。和近十年来，您更多致力净宗学会，想请法师对此也做一介绍。师，1988年，我来北京拜访当代净宗大德黄念祖老居士，我们是同一个法脉渊源，都是全力修学弘扬下莲居汇集的无量寿经。他说下莲居老居士有一个大心愿，就是把净宗学会弘扬起来，希望我在海外先搞起来。我认为夏老居士用学会这两个字用得好，是古时莲社的现代化，我完全同意。这个大体上都是以华人社群为基础的纯正佛教教育组织，于是就在世界各地搞起来了。在学会的政治立场中，强调始终如一的支持祖国统一大业及任何有利于民族融洽、宗教和谐及人民安和利乐的举措。目前世界各地净宗学会或在我倡导下专修净业的已超过50所，性质和过去的莲社一样，他们各自独立，没有同属组织，只有彼此联谊，互相协助，特别是在教理研习和念佛修行上。每一学会的人事、财务、行政管理都是独立自在，我们无权过问，因为各地同学大众的爱护，经常接受邀约前往讲经弘法，所以有机缘要求各个净宗学会之间能够做法门兄弟，互相协助，自行化他，淡化形式，注重实质上的修为， 时刻牢记，学为人师，行为示范，信愿念佛，归心净土的修学目的，为把佛陀教育事业及净土法门发扬光大而努力。和在您的倡导下，专修净土法门的人越来越多。我知道北京的一些青年知识分子中间就有这样的人，但是也有一些居士产生了困惑，比如对您提倡的只念一句佛号就心存疑惑，请您对此稍作开示，指示路径。师，佛教是佛陀的教育，是智慧的教学，指导我们怎么做人处事。佛法所讲并不是任何一个狭小的圈子，比如种族、宗教、学术、国家、世界都不是，而是讲的无限时间、空间、无量世界众生之事，八万四千法门，完全可以随自己的需要、意愿选择修学。不管选择哪一门，都应当坚持一个总的原则，这就是一门深入，常识熏修。净土法门最切合现代社会根气，可在动中、静中、工作中、休息中随时随处，不拘形式，随意而行。时代在不断发展，社会在不断转型。如果能在这个多变的时代，保持一颗真诚清净心不变，保持永离六道的意念不变，保持念佛修学、看破放下的精进不变，绝不会空手而回。和您特别强调愿心恳切、信心坚定。师，是的，修学者如果对净宗的理论、方法、境界或导师心存疑惑，并没有关系。你觉得哪个法门适合你，你就学哪个法门，但是一定要对老师、对自己都抱有信心。我这几十年有幸遇到三位好老师，在亲近方东美先生时，我知道了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在追随张家大师的年代，我明了了看得破、放得下这六个字的真谛。所以后来十年亲近李炳南老居士，按老师的要求把以前所学的 全部放下。那时深深地体会到，纵然千经万论，步步皆能大开圆解，八万法门，门门都能直去般若。但学佛者在下手时，一定要遵循一门，一条路而入，也只有这样，心才会专，心专一，自然定力日增，智慧日长，持之以恒，不管在佛学知识上，还是在修行见地上，都会有明显的成就。净土法门虽难于产生信心，但却易于修学，所以只要大家肯干、真干，不怀疑、不间断、不夹杂，一门深入，长时熏修，把每一个心念都转换成阿弥陀佛的心念，这样我们一定会成就。和从宗教历史上看，大凡遇到社会急剧转型，宗教内部大变、大改革的历史关头，所谓山雨欲来风满楼，总有大智大觉者发前人所未发，振臂一呼，惊世骇俗。六祖慧能就是一个例子。相应的，作为与之同时代人的信众，可能更需要检视自己的素质和胸怀，适应时代的变化。师，佛陀的教育和儒家的教育一样，至少有三个层次。第一，教人懂得人与人的关系，在任何不同族群和信仰关系中都要和谐相处。第二，是教育人懂得人与大自然的关系。今天为什么会出现地球生态环境危机？地球为什么会病了？就是因为人不懂怎么和大自然相处。第三，是教人懂得人与天地鬼神的关系。这一条往往是现代知识分子所见不及的，他们也因此往往把佛法视为宗教，更等而下之的还和迷信划等号，这是实在可惜的。黄念祖居士是搞理工科的，他就说宇宙其实存在多维空间，只是人不知道怎么才能突破多维次的时空。佛告诉我们，法界原本是一真，多维次是由众生妄想、分别、执着而变现的， 只要能彻底放下妄想分别执着，就能突破时空维次，看到一般众生看不到的一真境界。这才是佛陀教育的最极目标，转凡成圣。和今年是1999年，是指世纪末。世纪末情节搞得人心神不宁。佛教文化杂志为此组织过文章谈世纪末，也想请您对读者就世纪末有所寄语。师，心清净则身清净，身心清净则环境清净。佛法的一条根本原理就是要求人做到境随心转，反过来，心随境转，如看风水、算命、看相，则一生命运必定受外界主宰。佛说，此人为可怜悯者。我在海外一直提倡四好运动，存好心，行好事，说好话，做好人。能如此，则命运由自己心行做主，也就无所谓世纪末的情节了。和1992年赵朴初会长在上海汉语系佛教教育座谈会上发表了有关培养僧才的重要谈话，指出当前和今后中国佛教最重要的事情，第一是培养人才，第二是培养人才，第三还是培养人才。从海外佛教界来说，最早和最积极响应赵普老号召，为祖国培养讲经弘法人才的，就是新加坡佛教居士林和净宗学会了。从92年的以后几年，在国内中国佛协举办几届执事进修班，在海外您倡导举办了四届弘法人才培训班，学员大多来自中国，您在这方面的教育理念不但自觉且别具特色，在使用电台、电视台、卫星电视和网络等现代传媒手段推行佛陀教育方面，法师还首开风气之先，想请介绍一下这方面的理念。师，往年黄念祖老居士、韩英居士，还有几位出家的大德们，常常劝我办学培育弘法人才。我也有此心愿，只是人力、财力、场所都缺乏，我等待机缘，以后到新加坡弘法，韩居士 与李牧原居士谈到此事，李居士决心成就此一因缘，新加坡弘法人才培训班就这么办起来了。经过二届培训，我们大家对此举也加深了信心、愿心，使多年的心愿得以落实，报答佛祖之深恩。只有人才辈出，才能续佛慧命，弘法利生，正法久住。佛法正规教育重要，但对一切众生的机会教育也很重要。真禅法师在世时，有一次我去上海玉佛寺访问，他送我出来时，路经天王殿，我对他说，您还要应付别的客人，请留步。因为当时我看见有两个海外观光团正聚在那里，导游所讲的不如法，也没有小和尚出来讲，这是一个最好的机会教育。我就上去给他们讲，天王殿是做什么的，是向大家上第一堂佛教入门的课程，入门第一眼见到弥勒菩萨、布袋和尚，就是教大家进入佛门的第一个条件，学习宽容、包容一切，生平等心，成喜悦相，这是前提。接下去，我给他们讲解四大天王的形象和寓意，观光团人们的兴趣越来越浓厚。实际上，佛教的教学是非常艺术化的，每一尊造像、每一种仪式、每一个供养具都是非常好的教学工具，都有无限深广的表法意趣。如果我们进入任何一座寺院，在天王殿首先所看到的是一尊袒胸露乳、笑容可掬的弥勒菩萨塑像，它代表的是，如果想学佛，如果想做菩萨，第一便要从欢喜大度修起，要学会包容别人、体谅别人，时时笑面迎人，不生烦恼，对任何人都能平等看待，这样我们才有资格进入佛门熏修。由此看来，这微笑运动还是佛教首先提出的。另外，四大天王、四大菩萨、十八罗汉等所有塑像，供香、供花、供果等种种供奉仪式，各有其表法深意。你想想看，佛家教育里一切塑像艺术都有极精彩的教育在其中。身为法师， 如果不能利用机会讲出来，利益来访的观光大众，岂不是太可惜？和法师和李牧原居士在这次北京之行后，对于今后继续举办弘法人才培训工作，将有什么计划？师，没有具体计划，因为如果继续为祖国培养弘法讲经人才的话，这要按照国内的政策法规，循稳妥的步骤去办理。要取得中国佛教协会支持与合作，希望这样的培训班最好还是在国内来办。和法师在海外运用第一媒体电视来弘法，经验丰富，请谈谈今后的设想。师，我认为这是21世纪佛教的一个中心课题。环顾今日全球，多少国家和地区社会动乱不宁，皆是因为缺少道德伦理教育。如果利用现代科技手段，每天能在电视上播出一点佛法教育，不要多，每天只要1个小时，一年下来，这个社会局面肯定有好的转变。我要是有钱，就会搞一个佛教卫星电视。我看到用那么多钱拿去修庙塑像，实在可惜。当然，不管在哪里，覆盖面这么大的佛法教育节目，都要慎重，要认真审查。但是，这么好的工具，总要利用起来。我现在在美国，就有7个电视台播我的讲经节目，1周有5次，每次半小时，每天重播一次。为了适应电视播出，我讲经就以半小时为一个单元，讲到半小时就停5秒钟，便于分割制作录像带。在海外弘法，语言障碍较大，培训又懂英语又懂佛教的人才不容易。和去年国内抗洪赈灾，新加坡佛教居士林和净宗学会在老法师倡导下踊跃捐款捐物，仅夏季捐款就超过人民币100万元以上。等到冬季，又为东北灾区人民筹备过冬棉衣和棉裤10万套。李牧原居士，以下简称李，我们在东北托了可靠虔诚居士，不但在保证优质原料的前提下 将每套成本降到了50至60元左右，而且全部交给下岗女工加工，创造一点就业机会。和钱、物两项加起来，总在1000万元以上。国内对此知道的人不多。礼、孝，我们的原则是一做过了就忘记，因为我们是同胞，这账怎么记？比如给父母和孩子钱，谁会去记呢？我们这几年组团回国，所到之处，发现饭菜太多，吃不下。我们大家就每人带上食品袋，将干净的饭菜装好，送给需要的人分享。人生苦短，一辈子一晃就过去了，为个人利益去计较没什么意思，师父一天不讲经就不行，这是为他个人吗？不是的。和中国佛教界知道居士大名的人相当多，真实真正认识您的人并不多，是因为您和法师带领新加坡佛教信众为中国为佛教做的事情多。不过捐款捐物数目这么大，如何能使之运用到位呢？礼、孝，这是因果钱，为赈灾交给他，他要怎么做，他自己负责因果。师父总说，佛教就是佛陀的教育，佛怎么教，我们就要怎么学。人人都求福，什么才是福？怎样才能得到完善的人生？我觉得就是4个字，依教奉行，遵守八正道，就一生平平安安。师孝，见钱眼开是妖魔鬼怪，见钱眼闭就是佛菩萨。和听说法师和居士正在新加坡筹备新加坡宗教和平嘉年华会。礼，时间预定在公元2000年12月到2001年1月，因为科学家说2001年才是21世纪开始，我们希望在21世纪开始之时，真正实现新加坡的九大宗教大团结，不但教会之间团结，而且深望做到宗教信众个人之间的团结、融洽合作、共存共荣，就好像这满屋的灯光，不只是一盏灯照耀的，满屋生辉，你说是哪一盏灯的作用？是新加坡政府也在积极支持这项大的活动， 这对社会安定、种族和谐有很大的贡献。在经费来源上，我们也正努力筹集。我在新加坡开讲《华严经》，希望将佛陀在经典上讲的理论、做法、境界都能落实到人人生活、工作、处事、待人接物上，而得到幸福美满的享受。《华严经》显示了虚空法界一切众生、一切人、事、物同来自一念自性，故诸法平等，法法第一。所有的族类、宗教都是第一，没有第二和第三。大家彼此之间融洽欢乐还来不及，争个什么？和，希望这个活动成功。希望成为新世纪改写宗教历史的新举措。谢谢法师和李居士接受采访。香港大公报整版报道净空法师，寓教于世，一代宗师。本报记者史立伟。高僧海会，大德云集，佛光普照，湘江生辉。4月26日，在佛祖顶骨舍利和来自全球五大洲两叙大众见证下，第三届世界佛教论坛在香港红磡体育馆拉开了序幕。随即的两天，诸山长老、专家学者，以国际大都会香港为舞台，以和谐世界、同愿同行为主题，涉及佛教弘法的现代化、佛教教育的发展、慈善理念的践行、佛教文化的弘扬等诸多内容，借助网络、电视、报纸等媒介，演绎了一场汉传、藏传、南传三大语系佛教的弘法盛会。千载一时，一时千载，因缘殊胜，法喜充满。第三届世界佛教论坛在香港开幕的当天，我们辗转来到净空长老的精舍探访，时隔一年，再次见到净老， 仿佛就是昨日。岁月的车轮似乎绕开他的身体，悄悄驶过，没有留下任何印记。只见他风采依旧，还是那样的精神矍铄，满面红光，会说话的眼睛饱含慈悲。两个小时的讲经和一个小时的受访，进脑思维活跃，条理清晰，引经据典，信手拈来，答疑解惑，切重恳庆。高深的佛法在这位耄耋老者的口中，犹如家长里短平常事，没有丝毫晦涩。作为一位弘扬佛法54个春秋的老法师，无论讲经说法还是方便开示，他皆以圣贤之言、佛陀教导为论，几乎从不提及我如何如何，令人赞叹。我想这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谦虚，更是一种境界，一种大智无我的境界。世界和谐，谦让为要。第三届世界佛教论坛延续前两届论坛确立的和谐理念，以和谐世界同愿同行为主题。对于和谐世界目标的实现，敬老强调了让的重要性。他说，当今世界是一个提倡竞争的时代，连幼稚园的学童都被灌输竞争的思想，争名、争利、争权、争强好胜等等，竞争无处不在。那么竞争难免引起冲突。近30-40年来，联合国为实现世界和平的理想做出了不懈的努力，但是冲突和灾难依然频繁，人类的悲剧在世界各地不断上演，其中重要的原因依然在于人们不愿谦让，不甘忍让，不懂礼让。由此，我想起了前不久在网络上热议的小学生答题，孔融让梨，我不让的事件。其实，这正是我们当前教育失衡、道德滑坡的社会状态真实反应。果报面前，令人深思。 劲卯指出，当今社会必须向古圣先贤学习，从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提倡伦理、道德、因果等圣贤教育。只有这样，才能让人类自觉重礼仪，懂谦让，信因果，才能实现世界和谐，才能拯救人类社会。佛教理论最近科学，当今几人真正信佛？佛是什么？又有几人能讲清楚？敬老由衷的发问，振聋发聩。他说，末法时代，很多人远离经教，已不在这方面用功夫，使佛教流于形式，只剩下一件僧衣。从真正意义上来讲，佛教与宗教风马牛不相及。释迦牟尼的一生是教学，教的是宇宙人生的真相，就是今天的哲学和科学两大学科。他说，这一点，当年他也没有想到，他跟方东美先生也是学哲学。方老师给我讲哲学概论，讲到最后章节的时候，讲到佛经哲学，他告诉我，释迦牟尼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佛经哲学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近30年来，世界量子物理学家的研究成果报告，跟佛经所言惊人的一致。他们认为，整个宇宙由三样东西构成：物质、意念和能量。这三样跟大乘佛法所讲的是同一桩事。佛法说，十法界一正庄严，这就讲的宇宙。十法界是从哪里来的？阿赖耶变现出来的。阿赖耶的三细相，正是他们所说的。能量，阿赖耶称之为业相。意念，阿赖耶称之为转向。物质，阿赖耶称为境界相，或者我们讲四分。阿赖耶的自证分是能量，阿赖耶的见分是意念，阿赖耶的相分是物质。今天的科学家能看到1000兆分之1秒的波动现象，而佛经上已经能看到 1600兆分之1秒。物质就是从波动现象中变现出来的，这是宇宙的缘起，万物的缘起，生命的缘起。但重要的是，佛经已经是3000年前的事情了，而科学今天才证明。所以说，佛法是高等科学。其实，爱因斯坦早就说过，宗教里面跟科学最接近的是佛教。不怕念起，只怕觉迟。当谈及当今灾难频繁之时，敬老十分肯定地回答我们，根源在于人心坏了。人类的灾难与人类自身的念头，尤其是贪、嗔、痴、慢、疑、五毒，有着必然的联系。他说，《左传》有句话，人气长则妖心，任何时候起心动念，应该先人后己，这是常理。但是现在正好相反，许多人先考虑自己，再想别人，一点点爱心都没有。古人云，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但是今天这个社会，几个人关心他人，关心民族，关心国家，仁义礼智信全无，只谈利益，不问情理法，殊不知念念为国家、为群众、为他人，别人才会为你。你只为自己，就会跟别人对立，全是你的敌人。拥有的再多，都是泡沫。要改变这种消极的现状，让人转迷失为觉悟，必须推行圣贤教育。圣贤教育，包括佛陀教育和当今通识教育的最大区别，就在于人心。古圣先贤的教学是普遍的关爱大众，现在的教育做不到。爱心是自性具有的，自私自利却是一种妄心，不是与生俱来的。中国自古以来，教育都是以爱为中心，这个爱是天性。就像3、4个月的婴儿，他的眼神、他的动作纯真无邪， 圣贤的教育的第一个目标，就是如何保持这种天真的爱，一生不改变。其次，是将这种爱扩大，爱他人，爱民族，爱国家。大家都知道，郑和下西洋，环绕地球几周，率领的舰队是当时最庞大、最有实力的舰队。但是，当时他们没有殖民和侵略任何一个国家。在南洋地区，提起郑和，没有不尊重的，都把他当神明看待。当地人送礼物给他，他都回报人家多一倍。所以，为人处事，就看你以什么念头对人。你以真心对人，别人以真心对你。佛教强调慈悲为本，方便为门。慈悲就是爱，但是慈悲是智慧的爱，理性的爱，不带有任何主观感情。感情会产生副作用，慈悲绝对没有。慈悲是真爱，大爱。对方诽谤我，辱骂我，都不会起心动念，而且能够在潜移默化中自觉觉他。作为普通人，起心动念寻常事，最可怕的是迷失自己后而不想、不知、不愿觉醒。宗教教育能救世界，在第三届世界佛教论坛上，敬老委托定弘法师在现场做了复兴佛陀教育之方法的演讲，字里行间格物穷理，无不透露出丹心赤诚，言辞恳切，人情练达。有于版面，不得已每删减一字，年断数经虚法，由屡屡回首，进入如下。第一，释迦正法本为教育。本是释迦牟尼佛19岁出家求学，30岁成道，一生讲经说法49年，所说课程乃为众生开示诸法实相，令觉悟宇宙人生之真相，所教人天声闻圆觉、菩萨、五乘科目，乃是令众生 断恶修善，破迷开悟，转凡成圣之妙法。故佛教为佛陀对九法界众生至善圆满之教育，历代弟子弘扬佛教，亦以讲经教学为首务，所及之处，莫不令闻法者觉醒迷梦，会开智朗，逐步达到自己身心和谐，自己与他人和谐，自己与大自然和谐之理想境界。是以佛陀教育不仅令学佛者离苦得乐，而且有助于促进社会安定与人类和平。至圣教东来，马祖建丛林，百丈立清规。佛教道场，即如佛教学院，方丈即校长，首座即教务长，维摩即训导长，监院即总务长。法化鼎盛之时，天下莫不知佛教为觉悟之学，解脱之道，以及主要之教育，重要之教学，尊崇之教化。故纵观历史，佛教兴盛之际，亦即天下大治之时，唐朝贞观之治，开元之治，清朝康乾盛世，皆为实例。诚如《无量寿经》所言，佛所行处，国亦秋聚，米不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奈何末代佛陀教育是为寺院安堂，讲经教学之风日衰，甚至舍弃学教修行而旁趋他物，遂令普世皆误认佛教为宗教，为迷信，甚或有因此而鄙夷者。此乃吾等后世佛弟子之耻也。是故复兴佛教之教育本质，为吾等则无旁贷之天职。子敬述其方法如此。第二，佛陀教育首重德行。所谓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又曰法赖僧传。 当今佛教之急需，无过于培养弘法师之人才一事。弘法人才又以具备德行为最要，若其道德涵养尚不及世间之君子贤人，则与之并立，即相形自惭。又遑论弘法立生矣。故须扎牢事出世间德行之根，务使品行高洁，身心清净，方堪弘法重任。如此，则弟子规太上感应篇，十善业道经，沙弥律仪四项根本课程，为弘法人才所必须修学者矣。此四者乃是出世间德行之大根大本，皆需身体力行，真正落实于生活，方不愧佛经所谓善男子善女人之称谓。特于当今社会混乱邪恶充斥之事，弘法人才至少需以三年时间落实德行之根，具备不为外境诱惑与刺激所动摇之素质，修学佛法才有力量，自觉觉他才有成就，方可承办复兴佛陀教育之大任。第三，一门深入，长时熏修，扎稳德行根本之后，必须遵循祖师大德历代相承之传统修学法，即专攻一部经典，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例如学贤首者，可选华严经；学天台者，可选法华经；学净土者，可选无量寿经。楞严经云，十方如来一门超出妙庄严录。又云，故我宣扬令汝但于一门深入。可知佛陀当年教学，观机施教，令弟子各于一经一门深入，由得三昧，乃至开悟，用力少而收效大，故皆能得大成就。一门深入，亦为中国古圣先贤之教学经验。诚如三字经云，教之道贵以专，若不依古法专精修学，而务求广学博闻， 学杂则心杂，则远离一心安住之定，结果只得知识，未开智能，未入佛法堂奥，焉能弘扬妙法。佛教首重智慧，所谓因界生定，因定发慧，故须严守一门深入之规矩。戒不在三心二意，令心安住于修学一部经。定愈学愈深入，愈学愈透彻，三年扎根，七年小成，十年大成，至开慧明，一经通，一切经通，一门通，一切门通。会如此，即成为此经之专精通家，具备以此经自觉觉他之能力，成为当代之真正大德。第四，师资培养需用副讲。培养弘法人才，必须教学相长，而其教学法，乃佛门承传三千年之老方法，即复讲之法。此法始于阿难尊者当年复讲佛陀所讲之经。古德有云，错下一字转语，堕五百世也狐身；错下一字尚然，而况讲经出错乎？则今日讲经者，若为大彻大悟，孰敢保证知见无差？然若须待彻悟方始讲经，则恐无人能及，只得坐待佛法衰没矣。值此两难之境，善知识之教诲为复讲祖师大德之注释，而非出于己见。此乃效法孔夫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之谦卑诚敬，以此信古之至诚，必得感通诸佛菩萨之加持，与自心佛性之开显。若于经文著书有不解之处，遍查参考书籍，已不得解时，当须放下经本，至诚拜佛念佛，忏悔业障，则往往能得感应道交，心领神会之效。如若仍然不解，则讲经时但可随文读过，切不可强不知以为之，妄加己见，此为极重要之须知。此法 不仅保障所讲之知见不致偏差，亦可避免自身因过失而堕落，又为培养谦卑诚敬之妙方。印光大师曰：一分诚敬，得一分利益；十分诚敬，得十分利益。复讲之妙用，有如此之大矣。初学者于公闻法师讲经之后，必须充分准备。轮到自己复讲时，必须完全按照法师所讲而复述，不得掺杂自己意见。即使自己有所领悟，亦不得于复讲时说出。此乃学习自卑尊师，一己从人之精神，有助于降服傲慢、自恃等烦恼。所谓学问深时意气平，学人须能安忍天下，厚积薄发，令解悟之境界稳固成熟，方可大器晚成，成为法门龙象。第五，佛教大学广培人才。古来中国佛教有十宗，各宗学人实获各职门户之见，互相批评，遂使佛教之力量分散，亦令信众无所适从，乃至教外人士亦执此为诟病之柄。因此，复兴佛陀教育之际，亦需团结佛教各宗派，其方法重在互相了解，共同学习，故可于各宗皆培养十位弘法人才，十宗即有100位老师，此时即可成立一所佛教大学。各宗于大学内设立一专宗学院，以其培养更多弘法人才。各专宗学院之学生，除扎牢德行之四根，与学习佛教共同科目，戒律、唯识、净土之外，应于本宗选择一经，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各学院之间定期聚会，互相学习，互相观摩，取长补短，集思广益，共同为复兴佛陀教育而齐心努力。第六，善用科技远程教学。弘法师资之严重欠缺，乃当今全世界普遍之现象。培养再多之师资，亦难于十数年之时间内满足各地所需求。然而，若能善用现代科技，即可补足此欠缺， 善用网络与卫星电视等现代科技进行远程教学，则可无远弗届。无论学人处于何等偏僻之地，皆可由此途径而听闻法音，皆得跟随当世最专精之老师修学佛法，此为现代版之安坐当处，身遍十方，犹如千百亿化身矣。以澳洲净宗学院与香港佛陀教育协会之实践经验而观，网络教学已届20年，卫星电视弘法将近10年，法音所及遍五大洲，信息覆盖全世界，如此转化人心，乃能快速有效，影响层面方可深远广大，是为佛陀教育之现代化弘法模式所趋。第七，乘船人才从小培养，半路学佛之人皆知修学摄心之难，因学佛前所受污染，往往成为学佛后之重大障碍。譬如一滴墨汁滴入一盆清水中，染污之时间甚短暂，然若欲令此水回复清净，则所需之时间甚长久。由此可知，学佛愈早愈好，以其所受之染污减至最少。若能于同盟养正之时即以佛教培育之，则根正苗纯，且根深蒂固，日后堪为法门龙象，承担弘法立生重任。古来每见童真入道而终成高僧大德者，其入道也易，其正道也深，信乎此事之不虚也。若得童子于佛门培养，则当扎稳德行与古文二方面之根。一，德行之根为落实《弟子规》《太上感应篇》《十善业道经》与《沙弥律仪》，必须于生活中一一做到。二，古文之根为背诵至少100篇古文，从小背诵古文，有助于小孩去除妄念，专注一心，成就良好之定力，长大不易被邪径所转。7岁之前需学习规矩，而后即可教以背诵为主。14、15岁以后，即可参与教义之研习理解为主，扎牢德行与古文二种根之后，即应学习儒、释、道等传统文化基本课程，巩固伦理， 道德、因果教育，作为日后深入佛法之重要根基，极致长成，即可进入佛教大学深造，接受弘法人才之专精修学教育。第八，续佛慧命，刻不容缓。当今时代，佛门虽表面香火鼎盛，而真实依教奉行者少，开悟正果者更为凤毛麟角，故知复兴佛陀教育势在必行，刻不容缓。愿与在座大德并一切有志之士互利共勉，从此发起大心，共同为续佛慧命、救世济民而努力奋斗。大公报，2012年5月4日 A16 版。